出谷记第三十七章，贝扎勒尔用皂荚木做了一个柜，长二肘半，宽一肘半，高一肘半，里外包上了纯金，周围做了金花边，铸了四个金环，安在四个角上，这边两个，那边两个。又用皂荚木做了杠杆，包上了金，将杠杆穿入柜边的环内，做抬柜之用。又用纯金做了赎罪盖，长二肘半，宽一肘半，又做了一对金格鲁宾，由赎罪盖两端用锤弓做成，在这端做了一个格鲁宾，在那端做了一个格鲁宾。赎罪盖两端的格鲁宾与赎罪盖连在一起，格鲁宾的翅膀伸展其上，翅膀遮着赎罪盖，他们的脸彼此相对，面朝赎罪盖。又用皂荚木做了供桌，长二肘，宽一肘，高一肘半，包上了纯金，周围做了金花边，周围做了一掌宽的框子，框子四周也做了金花边，又铸了四个金环，将金环安在桌四角的角上，环子靠近框子，为穿抬供桌的杠杆。又用皂荚木做了杠杆，包上金，为抬供桌之用。又用纯金做了供桌上的器物，盘、碟、杯和微奠祭用的爵。又用纯金做了灯台，灯台同灯座以及灯杆全用锤弓做成，花朵及花托和花瓣都由灯台发出，灯台两面发出了六叉，这面三叉，那面三叉，在一叉上有像杏花的三朵花，都有花托和花瓣，在另一叉上也有像杏花的三朵花，都有花托和花瓣。由灯台发出的六叉都是一样，在灯台的直杆上有像杏花的四个花朵，都有花托和花瓣。由灯杆发出的每两叉之下各有一个花朵，从灯杆发出的六个叉都是如此。这些花朵和灯叉都从灯台发出，全是用整块纯金锤成。又做了灯台上的七盏灯以及纯金的灯简和碟子，为做灯台和一切用具用了一塔冷通纯金。以后用皂荚木做了个香坛，长一肘，宽一肘，方形，高二肘，四角从坛上突出。又用纯金包了坛，坛的上面、四壁、周围和四角，坛周围做了金花边，坛两侧花边下做了两个金环，两面都有，为穿杠杆抬坛之用。又用皂荚木做了杠杆，包上了金，以后又以配制香料的方法做了 为妇礼用的圣油，和为焚香用的纯香料。